众所周知，深圳本地非机动车道的基础建设严重不足，在大部分路段只配备了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并不适宜非机动车出行。因此，长久以来，深圳最严厉的就是禁摩限电的城市。限电指的就是绝大部分路段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日前，玛莎拉蒂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两次召回计划，将自2017年1月10号起到2017年1月13号起，分别召回2016年5月12号到2016年12月15号期间，以及2016年10月11号到2016年11月15号期间生产的两批次进口2017年款莱凡特汽车。那该公司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两批次问题车型分别涉及221辆和36辆。日前，沃尔沃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2017年1月19号起召回部分进口汽车，其中包含 S60、V60、V60 的 Cross Country、V40、V40 Cross Country、XC90，共涉及51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由于供应商制造问题，可能导致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一个或者多个安全气囊无法正常展开，增加了车内成员受到伤害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资讯，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刘世俊。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两位嘉宾哈，大家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星星车帮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首先其实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要问了，就是两位既然来自于正美枫叶，那正美枫叶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就大概都做一些什么呢，给我们车主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 好，这个正美枫叶集团的公司的名称呢是北京正美枫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那么我们这个企业呢是成立于1991年，也就是说截止到现截止到2016年的12月5号，我们就已经是25周年了这个企业。当然这个汽车玻璃呢也是当初呢从这个汽车维修市场里边细分出来的，我们专做了汽车玻璃。那么我们在北京呢目前呢这个25周年这个发展的历程，我们建了14家的这个直属连锁店。所谓的直属连锁店呢，不是那种加盟 直营的，是吧？ 对，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那么我们呢在这个2013年的9月3号呢，我们在香港上市。作为这个汽车后市场，我们属于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是汽车玻璃安装行业，我们是首家的上市公司。我们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呢，股票代码呢是8135。我们主要就是从事汽车玻璃的安装啊、销售啊、维修啊、修补啊、定做，以及这个玻璃险，也就是说车险里边有一个玻璃单独破碎险的这个直赔。也就是说咱们广大的车主呢，只要是您在马路上行驶的汽车上边的这个汽车玻璃，当然这个玻璃呢不包括这个反光镜和大灯，其他的侧围玻璃、天窗玻璃，我们都能够给您提供一个完善优质的服务。 对，只要是跟这个车玻璃相关的任何，然后去正美枫叶就对了。 就可以。 是，我记得原来我在路上的时候，那个车因为里边装了一个南瓜，然后就被别人砸了。当时因为我那个车玻璃还全车玻璃，是沃尔沃的730，那车玻璃险还挺贵的。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办理直赔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因为第一次被迫还挺麻烦的。咱们这边就是直赔服务这边，我们的公司是就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直赔服务啊， 两位介绍一下 啊。所谓的这个直赔服务呢是这样，在您的机动车这个险里边啊，您上的这机动车保险里边有一个险种呢叫汽车玻璃单独破碎险。那么这个直赔服务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么多年来跟北京34家的车险公司这个有着良好的这个合作。由于我们这种规范的这种管理呢得到了保险公司的信赖，所以说他们呢就是委托我们对这个车辆进行定损、安装和索赔。那么直赔呢，所谓的直赔就是直接赔付。那么如果要是不是直赔的话呢，就是 我那个时候就先自己垫钱了。 对，就是您要自己要垫付。然后呢我们给您开具发票，您再拿着保险公司定损员给您定损的这个车辆的单据要去保险公司领赔款。当然现在呢可以划款了，但是先行的条件您是要自己掏钱垫付。那么我们有了直赔的这个流程之后，您可以直接玻璃破碎了之后，您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400-600-2763。我们呢就会把您就近引导到我们14家的这个连锁店，就近您就接受我们的直赔服务。那么现场我们就会给您拍照定损走索赔的流程，然后您就可以安装完毕之后您就可以走了。那么我们去跟保险公司要钱，他们会把钱赔到我们的账上，这就是所谓的直赔。那么这种直赔服务呢大大的减少了您在路上的周折，也减免了您在这个垫钱不方便，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垫钱我觉得这个直赔啊倒真的不是说这钱的事儿，客户和这个车主本身确实挺省心的，坏了之后直接送到您这边去修理，之后反正一切的售后之忧就都没有了。 对。 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是事后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二位嘉宾还有一次的机会也会来到我们的节目，日后也会经常来做客，大家关于汽车玻璃的一些问题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搜索星星车帮来提问。那我们这一趴就到这儿，然后听一首歌，待会儿的时候继续回来，我们关于正美枫叶两位嘉宾来跟各位来聊一聊汽车玻璃的那些事儿。 我为你心跳，

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星星车帮。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我们特别有幸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于正美枫叶的副总经理于飞先生，以及正美枫叶的市场部经理刘世金先生。我们请二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于飞。 大家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刘世军。 上一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来了解了一下正美枫叶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然后刚刚于总也给大家提到说，我们跟汽车相关的汽车玻璃相关的一些销售安装啊维修啊修补等等，跟这个玻璃相关的一些我们都可以提供服务，但是具体的比方说这14家店我们去哪儿找，然后我们这个出问题了我们怎么去联系这个正美枫叶的公司，一些事情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下。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这个14家的连锁店的服务区域啊，覆盖了整个的北京市的行政区啊，包括部分河北区域。凡是您的车辆的玻璃啊当然了大灯呢后视镜这些除外，因为这个不属于汽车玻璃的范畴。那么一般这个汽车玻璃指的是呢前后啊风挡玻璃还有这个侧尾的玻璃。那么这些玻璃呢出现了破损或者异常情况，那么您都可以到我们的直属的连锁的服务网点呢进行更换或者维修。而且我们的所有的门店呢都是24小时服务。那么我们这个24小时的客服电话呢是400-600-2763。那么如果您投保了啊玻璃的单独破碎险啊，出现了这个属于的保险的玻璃的责任，那么您可以拿着您的驾驶证、行驶证、被保险人身份证还有保单，到我们的任何一家连锁店都可以指配做服务。 那都知道这14家店是分布在了北京的各个城区，但如果我出了问题想去的话哈，在这个地图上的搜索都能有搜到吗？或者是我直接想去怎么联系呢？ 首先呢在百度上搜索正美枫叶这四个字，正确的正，美丽的美，丰收的丰，业绩的业，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24小时的客服电话呢是400-600-2763。还有呢就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信的正美枫叶这四个字刚才说了啊，正确的正，美丽的美，丰收的丰，业绩的业。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之后呢，我们在微信里边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在推送，包括联系方式，还有呢给您这个地图的推送，比如说找不到我们的地址，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位置，您可以迅速的找到我们。 还是挺贴心的提供这样的服务哈，而且我们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来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听众朋友关于这个汽车玻璃上提问的一些问题，看一下二位谁能给解决一下。他说我的这个玻璃坏了一个点儿，是不是能修补？ 是这样啊，在这个汽车玻璃的维修的工艺里边有这个破损点的修补。 对， 那么这种修补呢它有这个好处呢，比如说它对这个汽车的配件的免拆。如果我们要更换玻璃的话要拆一些饰条和一些配件，包括一些卡扣。 这个成本是不是还挺高的？更换成本 更换的成本相对高一点。再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车险呢它的费率上调之后，您如果更换玻璃走玻璃险索赔的话，您的保费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在修补范围之内可修补的话对您这个车的好处是很多的。那么如何确认这个点可以修补，那么呢告诉大家，首先是您这个破损点它的直径啊，就是用1块钱硬币，我们都知道1块钱硬币，用1块钱硬币能够覆盖得住这个破损点，是可基本上在修补范围之内的。 包括周边的裂痕吗？ 周边的裂痕这种放射状的裂纹呢，一般也是在两厘米以内。 嗯。 啊，两厘米以内，因为是这样，咱们这个抽真空的这个工艺，就是在修补的过程当中，它的设备是抽真空的。 嗯。 抽完真空之后，用这负压把它的粘接剂吸到这个裂纹里边。 嗯。 如果裂纹过长的话，它这个负压达不到这个压力，它的这个粘接剂很难把它这个长的裂纹给它修补好， 达不到修补的目的、 啊、达不到修补的效果，也能修一点，但是它的强度会不够。 嗯， 首先是破损点1块钱硬币能盖得住，再有呢，这个破损点不能在玻璃的边部，这个边部要大于5厘米。 嗯， 因为咱们要放置修补工具啊，要大于5厘米，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在您的主视区之内，这个破损点我们不建议修补。 嗯， 因为修补呢还是会留有一个小的痕迹， 会有 啊，有一小的痕迹。那么在这个修补的过程当中，如果破损点啊，这个破损点的表面有玻璃渣脱落了， 嗯， 也不在修补的范围之内，说那掉了一块玻璃了，已经掉了，已经飞了， 嗯 啊，没有了，您在马路上行驶的时候给它打飞了，这种也不建议修补。 嗯， 那么修补的最佳时间呢，就是说您在第一时间的话，如果玻璃被打碎了，打了一个破损点，我们建议您在第一时间就联系我们，拨打我们的400-600-2763，到我们店里边，让我们的技师啊给您鉴定一下。如果您要是长时间没有修补的话，那么这个破损点会进到粉尘，包括一些空气的湿气进到里边，下次再修补的时候会大大的影响这个修补的效果。 嗯，还是有一定时效性的哈。于总给我们提供了几条非常有用和有效的信息，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这个汽车玻璃上一些破损的情况自我鉴定一下，是否需要及时去维修。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要跟大家说的，然后各位听一首歌，也可以好好来想一想关于自己汽车玻璃上的一些问题，在稍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星星车帮，然后留言，在下一期或者是以后的时候，我们把问题跟二位专家来反馈，然后给各位解答。好，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原谅也知道一下，我喜欢看你不好意思模样，幻想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 我也想，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等等去哪里晚餐，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 有你互补更完整， 爱了从此就两个人不想分开了，做的也好快乐，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想我 我的怎么想 都有你陪着，天生一对你的永远爱的天真，我们很多

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嗨，各位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星星车帮，我是苏然。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于正美枫叶的副总经理于飞，以及来自于正美枫叶的市场部经理刘世军先生。那我们请二位跟我们的听众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于飞。 大家好，我是来自正美枫叶汽车玻璃的刘世军。 嗯，我们非常荣幸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跟大家来聊了聊一些关于汽车玻璃的那一些事儿。其实对我来说还挺长知识的，虽然长期在开车，然后也会偶尔遇到一些问题，但真的没有这么具体。那今天我们看到之前还是有人问说，关于这个汽车玻璃是新车，然后如果更换了玻璃之后呢，就会觉得没有原装的好，会不会对车辆的结构造成一些破坏？ 是这样，这个事儿您尽管放心。那么首先呢，这个汽车的玻璃啊是可以拆卸的，可以更换的外观配件。嗯、那么再有呢，我们有专业的技师啊，使用专业的工具，按照严格的按照这个汽车玻璃的拆装的流程，使用的是环保型的汽车玻璃的粘接剂。啊，对您的车辆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嗯，您尽管放心。 这个就是能保证，就也是原装玻璃什么的，基本没有什么差别和差距。 对，这个没有差别。 嗯嗯，还有就是我这个我倒是第一次知道，我说这个汽车玻璃还能漏水，他说他原来换过，然后自己这个玻璃漏水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应该怎么解决？漏水的现象是什么样的？汽车玻璃里边会有一条一条缝隙，还是水珠？ 这个漏水的情况啊有很多种，很复杂。嗯、那么不是说这个玻璃就是更换过之后呢它就会漏水，那么漏水的现象也会出现在一些新车。 嗯， 一些新车呢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也会出现漏水的情况。 嗯， 那么漏水的情况呢有咱们以下这么几种。比如说这辆车的它的底漆处理的不好，无论是它原厂生产的那个漆，还是说您那个车出现事故维修之后喷的漆，那么底漆呢如果处理的不好的情况下，它会跟雨水进行腐蚀，腐蚀在玻璃这个接口，就是玻璃与车身粘接的部位，它的底漆脱落，而不是它的粘接剂脱落，是底漆直接脱落了之后，这种情况呢会有渗水或者漏水的现象。 嗯， 这是一种 车辆本身的问题。 这是车辆本身的问题。嗯，那么呢如果更换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玻璃胶，玻璃胶自身的质量、嗯、它的稳定会出现问题。 嗯 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很少，或者说施工的技术人员有瑕疵的情况下、 嗯、 也可能会造成这种漏水。 嗯、 啊、这是一种漏水。再有呢这个车身上都有这个雨水导流孔。 嗯， 雨水导流孔堵塞了之后，这个雨水导流孔呢要使用这个车使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呢需要清理一下。 嗯， 比如说用一些这个细的钢丝通一通，用气泵吹一吹，把这雨水导流孔给它吹开，那么它的雨水导流孔畅通了，这些水呢车身外部的水它就不会渗到车里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有一些这个车的接了一些外接的一些设备，这些设备会穿透车身，它的漏水不是从玻璃漏的，还是从它这些穿孔里边漏的。 嗯， 但是你看那个现象像是这从这个玻璃漏的啊，所以说这个漏水的情况呢很复杂。那么如果我们听众有这个玻璃漏水的情况呢，可以拨打我们的400-6002763，我们的客服会引导您一个就近的店，让我们的技师给您鉴定一下，试一试看看这个水到底从什么地方渗出的， 嗯，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漏水。 嗯， 那么如果是粘接剂的问题，那么这个最好的方法处理方法还是要把玻璃重新拆下来，重新再去安装， 这样会彻底解决漏水问题。 嗯，就是不同的这个漏水的原因，它的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对， 就最甚也就是把玻璃重新拆下来换一个粘贴剂了。 我们见到漏水的通常最多的就是它的底漆的腐蚀， 就是车辆本身的 车辆本身的这个漆腐蚀了，长锈了， 嗯， 啊，这种漏水的很多。 嗯，那漏水这个问题有提前的一些保养或者是预防的方法吗？ 这个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如果您发现了您的风挡，比如说它漏水的情况下呢，这个有轻微的漏水的一个痕迹，有的是在风挡能看到， 嗯， 有的严重一点呢，它会滴在仪表盘或者您的正副驾驶的脚垫上。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您及时联系我们，拨打我们的400-6002763，及时的去处理。如果时间长的情况下呢，漏水的情况下呢，可能会造成您的内饰损伤，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车型的车载的电脑，里边的电路有可能也会受到损伤，所以说要尽快的去处理。 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强调这个电话啊？其实，正美枫叶在北京有14家的这个直属连锁店，然后要地址的话，一一说各位也记不过来。但是刚刚于总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微信号，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对，就是正美枫叶四个字，正确的正，美丽的美，丰收的丰。业绩的业，正美枫叶，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他们做的还挺巧妙的，就是有这个地图的指引哈，14家店，各位都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在下一期的时候，二位依旧会来到节目当中，给各位解决一些关于汽车玻璃的问题。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见。 想你，有点像我，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包容着你，包容着我，流淌着你我的岁月如歌，一年一年的时间。